www.myradio.com.hk 一个当港管局系死嘅 radio 频道。 各位街坊，我系陶君衡，足球频道有靓女 Rosa 同埋呢个明灯长毛，星期二晚11:30记得收听足球频道。 各位网友，你已经登入咗 myradio.com.hk， 我系你嘅主持卢永乐。每逢礼拜四晚上9:00至10:00，我哋会喺 myradio 同埋我好朋友麦国峰同埋嘉宾一齐向大家提供有型有款嘅健康资讯，亦都咧为大家提供有趣嘅笑话。请支持 myradio.com.hk。 星期五10:00至11:00在 MyRadio， 梁錦祥和何秀蘭一起在這裡說三道四，還有指手畫腳，雖然你看不到，不過希望你各個星期五都在這裡一起聽到。 星期一晚9:00有 Rosa 和 Sino 在這裡跟大家講下這個旅遊的景點啊特色的，如果你喜歡去旅行的話，就歡迎大家星期一晚9:00黐實 MyRadio。 各位，我是梁錦祥，請全力支持 MyRadio www.myradio.com.hk。 今晚的內容都很豐富，因為傑斯仔即是上海通，所以就有很多即上連上海特別的地方即或者特別的內容可以講給大家聽。咁咧就阿馬田話咧，幾時輪到阿牛講？咁想聽牛。嗱，牛咧就對上海冇乜認識嘅，我哋都唔打算今晚俾佢講咩住嚇。咁只不過咧就係我哋會定咗俾一個固定嘅時間佢做呢個智南周記。咁啊，傑斯頭先講到咧，佢係成日東莞蒲啦。咁啊，如果喺東莞蒲嘅話咧，就實在太啱做阿智南嘅節目啦。因為即係東莞有啲咩特別好玩嘅嘢咧，阿牛就好有興趣知，或者佢都一路探索緊呢個問題。 好啊，我諗留翻多啲喺智南度講啦。即係如果唔係冇貨啦， 點會冇貨？貨實有嘅，即係。啊！即係呢個珠三角、長沙角咁多地方，咁但係我答咗少少 ICQ 先啦。 今日真係好多 ICQ， 好多 ICQ， 非常多 嚇。咁啊 ，Anthony 咧，我諗呢個係佢問我可唔可以講下西安啊？西安咧，我哋即係對嗰啲唔太熟悉嘅朋友咧，我哋講講先。西安係一個陝西嘅首都， 係啊， 嘅唔係嘅嘅首府， 首府 首府嚇。咁當地咧，其實咧就都係相對比較落後啦。 嗯。 咁但係咧就都有好多名勝古蹟㗎， 嗯， 即係譬如呢 睇名勝就係去西安咯，係 啦， 係 啦，兵馬俑啊， 兵馬俑嗰啲啦， 兵馬俑嗰啲 咁就其實冇乜嘢㗎就仲係仍然未一個好發即係好開發嘅地方啦， 係啦，咁即係嗰啲係屬於文化嘅即係旅遊區啦， 係啊，即係如果你話要講西安嘅，我哋其實可以揾一次講下北京啦，即係北京其實就另外上海以外，我覺得係一個好多嘢可以講嘅一個地方啦。 北京人同埋事都好值得講嘅。 是啊，北京人同事都好中意，因为我都有系成十几年，即系成日都会去北京嘅。 我净系简单讲一样嘢啦，即系我从来未见过呢个北京，即系呢个北京嘅女人，好似其他女人嘅，即系其他地方嘅女人系冇北京嘅女人咁粗鲁嘅。我净系见一个当街同个男人斗麻粗口。 哦，咁就我同你感觉唔同，我就觉得北京人系比上海人系亲切好多嘅。 系啊， 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游客咧，你去到你去问路咧，你就会感受得到噶啦。即系北京人系比较热情啲，比较 真啲咧， 比较真啲。上海人真系会点你 嘅。系啊，唔系答你， 唔好搞咁多嘢。 唔系答你，系点咗你去错地方啊？ 上海人其实比较差。 好啦，嗱咁我哋即系上海咧，我哋即系节目时间所限啦，咁我可能只系下一次先要再深入啲去讲， 嗯， 就要讲一讲上海周边地方，因为实在亦都系好值得去讲，譬如话有几多地方啊， 杭州啦， 扬州、苏州、杭州，你阿杰斯最熟边个地方？ 我熟杭州会多啲，苏州我就少，苏州同扬州就少啲， 但系要补充一下，苏州其实系工业区嚟嘅。 是啊是啊，苏州是工业区啦。 即是好多做生意好多工厂都喺个喺晒。 是啊，其实而家就杭州都系㗎。咁就其实因为我諗系亦都唔想同上海争啲乜嘢一个地位。咁上海就会系一个窗口咁样囉。佢附近周边嗰啲地方就会系设厂啦，即系好多唔同嘅厂啦，跟住然之后就通过翻上海做一个物流咁样，然之后跟住就出去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呢啲地方全部都而家系慢慢即系都系向工业嗰方面去走， 系发展个工业。 系啊，因为同埋睇到义乌同埋温州嘅成功，咁所以其实其他嘅地方都系咁样行法。 咁你有冇去埋南京啊？ 南京都有，南京就间唔中啦。南京就名胜我就好少行嘅，因为我都系 冇乜嘅，就系中山陵嘅啫， 中山陵嗰啲啦吓。咁就旺嘅地方，你冇得同上海比嘅，佢都系集中系 一兩個購物區好旺，咁就 你嚟嚟去去南京就夫子廟嗰扎咯， 係啊， 冇乜特別嘅， 係啊。 不過我即係聽講咧，南京嘅女仔都相當之靚喎。 又講女仔啊，算係嘅，算係。同埋消費相宜咯， 啊、 即係南京你就可以玩。 即係你上海撈唔掂，你去南京啦，去呢個杭州啦。 唔係撈一掂都可以去南京嘅，即係無謂浪費啊嘛，喺上海 嚇。咁你如果譬如話坐火車去呢、這個？杭州几远啊？ 杭州我多数就坐呢个 巴士 就大约系两个零钟头到嗰度噶啦， 吓、 即系可以即日来回噶。 差唔多，我哋好似系香港坐巴士上广州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吓。其实你嗰个圈咧，周围嗰个时间都差唔多嘅啫，都系两三个 钟。差唔多嘅啫，全部好近噶。 即系以上海， 你落苏州就应该仲近啦。 系啦， 吓苏州。 以上海作为一个中心咧，你去其他地方都大概系嗰两三个钟嘅。 系啊，系啊。 所以你如果譬如话你长住上海咧，其实你应该系即系。有時間你就周圍去一去呢， 就會係周圍去咯， 周圍去呢幾個地方，因為都係幾好玩嘅， 係啊， 都幾值得。 值得嘅，值得嘅。譬如你一定要去下西湖啦， 西湖啦， 杭州嘅西湖一定要去啦， 咩西湖十景嗰啲咁嘅嘢， 係啊，咁啊真係好靚嘅嚇。咁就仲有嗰啲咩秦淮河嚇嗰啲啦，嗰啲咁樣啦。 即係以前嘅雞竇， 係 以前中國雞竇。 不過但係其實而家好假嘅，都冇乜嘢好睇嘅， 冇乜嘢嘅，嗰啲即係古跡啦。即係但係咧，就你可以咁講，即係上海個文化味道咧，即係如果譬如話你中國嘅古文化咧，基本上就都唔係太多噶啦。 一定唔多啦，因為其實上海嘅冇乜歷史嘢嘅，因為你都知噶啦，大家都知道，即係上海係得個百零年嘅啫嘛，即係其實真係鴉片戰爭，跟住然之後先開放個港口，跟住然之後先變咗一個咁重要嘅地方啫嘛，所以其實冇乜嘢，即係譬如你再數咪數到去啊徐家匯嗰啲咯，徐光啟嗰啲咁樣， 即係 嗰啲叫歷史咯， 教嗰啲就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好，阿 Doctor Ari 問咧，上海至杭州沿線都值得講，咁有咩值得講咧？ 上海至杭州沿线即系只系， 应该是条路，是公路。 我又唔知有乜嘢值得讲。 我有啲咩？ 不，如果你讲上海至杭州咧，就嚟咧就会有元浮，就会开呢一条线嘅。即系而家嘅元浮就净系得机场去到呢、這个。 诶，你冇讲 龙阳路站啦， 因为前一日火烛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嗰次试过一次啦，但系就将会就有呢个上海去杭州，同埋上海去南京吓、啊，即系中央都批咗嘅，就会开两条磁浮，系几好嘅，因为时间快咗好多啦， 快好 一个钟头之内，应该半个钟或者九个字嗰啲时间， 系快咗嚟，因为点解嗰次我喺上海见咧，嗰个圆浮咧，嗰个火车快点咧？成好粒子弹咁样， 哦，好快， 我望望已经唔见咗噶啦。 系啊，我哋成日坐，因为佢快到佢就四百几公里 咯。真系有钱啊！ 唔系有钱啊，我解释俾你听啦。而家系冇人坐噶， 系啊， 咁所以系减咗好多价啦。磁浮一出嚟嘅时候咧，就大约系百几蚊，而家咧就你揸住机票咧，就会系40，唔揸机票就5兜。咁咧就因为我住嘅地方就好近地铁站，所以我就好方便，因为咧我就系机场就坐去坐磁浮就去到龙阳路站。佢一個站嘅啫，跟住龍洋路就有地鐵，咁就可以直翻我屋企，就十個字車程到嘅啫，全部加埋。如果我坐嗰啲機場巴士咧，就可能係個半小時。 嗰陣時我喺上海坐到，哇！成坐到我即係攞有痛嘅， 其實幾塞車，其實幾搞笑嘅，即係磁浮係而家嘅磁浮咧，佢總嘅時間就大概七分鐘到嘅啫。咁佢極速去到430多公里，就即係好快。咁但係咧430多公里咧，大約係 last 2分0鐘到嘅啫。因為咧前邊加速要2-3分鐘。后边减速又要2-3分钟， 加速同埋减速时间多过你坐嗰个价。 咁跟住你就坐完呢一程嘅磁浮啦，就40蚊。咁啊，而家就 我觉得我哋要求应该由香港去广州系磁浮。 哦，我睇过王冠中啊，你应该知王冠中，即系我睇过佢一本书，佢讲得好有道理，即系佢都讲咧。 陈冠中 ，sorry 啊。咁我睇过佢好大力推荐呢样嘢，即系佢假定咗如果以香港做一个点。有磁浮去广州、深圳咩咧？咁咧呢个大嘅香港区，即系成个香港就真系一个大香港咁样。因为好多人就会搬晒去深圳啊、广州啊嗰啲度住，真系 落嚟咯。 因为嗰个车程真系好犀利。 我讲俾听啦，其实呢啲嘢咧，大陆广州、广东省系唔想发生嘅。 系啊，系啊，系啊。当然啦，真系做就 香港争紧个龙头啊嘛。 系啊，系。 好，阿多修维补充系点解咧？就即系讲呢个沿线咧，就系书剑恩仇录好多情节都系沿线发生啊，咁有嘉庆啊、钱塘江咁样啊。 你讲嘅我啲我就冇去过啦，嘉庆、钱塘江嗰啲，我都冇乜点留意过，因为你知道都系做嘢。 唔系，因为点解咧？即系譬如好似我同阿杰师仔呢啲咧，我哋就唔可能话即系花一两个礼拜时间咁短，即系都唔系叫长嘅时间啦，周围走去睇。 唔系，我哋又唔系游山玩水。 系啊，我 哋只有两个目的，一系做嘢，一系就搞嘢。 系啊， 咁你所以如果唔系， 阿杰师仔，你老婆有冇听呢个节目噶？ 吓， 你有老婆有冇？ 你话咧？ 我哋有少少宣传啊，即系咁啊，讲埋即系呢个咧，我哋都系要转移个话题啦，因为即系时间不多，但系我哋都要 touch on 咧东莞呢样嘢。东莞咧，你系近年就即系去得比较多。 唔系，东莞系成日都去嘅， 成日都去 吓，因为即系唔系去得太多啦。东莞即系我谂，我成日到嘅地方就系、是、管城啦、寮步啦、呢、這个长安啦、厚街啦、虎门啦嗰啲咁嘅地方咯吓，咁成日都会到吓。 嗱、嗰条线基本上一条线嚟噶啦，因为点解你由呢个长安一路落嚟就系、是、一系你去虎门咧，一系接近深圳噶嘛、所以你都系喺翻嗰扎地方嚟， 系冇乜分别噶啦，系啊，即系你去边而家其实你俾得起钱搭二三百蚊的士就边度都车到。 哇，你真系好奢侈喎，花月听。 唔系啊，系冇嗱喺东莞系有呢个难处。我做嘢，咁个交通费其实系好颇贵嘅，咁当然就我要出公数啦吓，咁但系你有阵时系冇办法，因为厂跑厂，咁有阵时你唔可以话下下都揾到巴士搭，你知东莞真系好鬼大噶嘛，咁所以有阵时即系个交通费好犀利咯，即系我一日可能走几转咁就成千银的士。 我自己个感觉就系咧， 我哋通常包一架的士咁样周围走。 你走呢啲地方呢几个即系镇咧，系好 Q 麻烦， 好辛苦嘅， 因为咧你。 辛苦过喺上系啊， 你等巴士即系等屎。 喺东莞做嘢系辛苦过喺上海噶，因为你知即系上海一个城市，咁咪又有轻轨又有地铁，咁即系个交通网络好完善。喺东莞唔系呢回事嚟噶嘛，你全部即系你譬如话你。我谂跑开东莞嗰啲人就系咁嘅，譬如你个包入边就有好多嗰啲咁嘅司机嗰啲咁嘅卡片，跟住然之后就揿住喂，今日我起码走两转嘅，喂就周围打电话，喂三百得唔得啊？四百得唔得啊？咁样我走几转咁乜咁，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噶啦，即系个个都系咁样，所以系几攞命， 几攞命。我真系即系啲巴士又落后啦， 巴士又落后啦，又辛苦啦，即系唔使讲。 我都唔明白呢个祖国点解即系唔方便下呢啲，即系我哋喺祖国东莞投资嘅人，起啲路起，喂，起多一两条，即系嗰啲点讲啊？唔系 路有起噶， 路系有起噶， 系啊！ 你唔可以话佢冇起，譬如你话长府高速公路咧，就真系好 Q 快。 系啊，你冇呢几条路啊？早几年仲惨啦。 以前我听讲咧系泥， 好犀利， 系泥路， 泥路嚟，我行过啊，我全部行。以前好夸张，你而家一个钟头唔系睇先。九个字你去到长安啦，我谂应该吓。 你由边度去啊？讲 即系讲深圳啊，由深圳去系咪九个字到啊？我都 深圳得， 深圳九个字到啦。以前去长安系可能讲紧三个钟头啊。 啲人咪就系讲紧嗰时冇路嗰时， 系啊冇路，泥路嚟噶嘛，全 部泥路咁样。 系啊，蹬到你即系五脏六腑都呕晒出嚟噶嘛。 咁所以即系咁辛苦嘅人咧，点解啲人又特登要搵啲地方去 relax 下就咁嘅原因？ 系啦， 因为太辛苦啦。 系啊，咁同埋即系我谂就系，所以就系即系如果系好环境嘅，有得捞嘅，边个会拣即系走上去，即系走嚟走去咁辛苦啊？咁但系即系揾食就冇得讲啦。 系啦，嗱，但系你会点解释咧？即系譬如话，点解东莞嘅夜场咧咁旺盛咧？ 东莞夜场旺盛系 嗱，我哋系啲泛指啊，因为东莞系好大地方嚟嘅。嗱，我哋净系数有嘅，有管城啦，有常平啦，有长安啦，有厚街啦，塘下都系啦，系嘛？ 系啊， 系嘛？仲有无数咁多， 无数啊，多到樟木头啦，有冇数啊？樟木头有数啊， 樟木头已经好劲啦， 樟木头好劲啦，环叻啦，吓咁好多地方啊，东莞，你话点通常蓬勃嗰啲地方咧，就通常都系 黐住厂嘅， 黐住厂，同埋黐住台湾同埋香港嘅厂系先到嘅。譬如长安就系、是、咧，长安早几年叫小台湾 嘅， 因为 但系台湾 就喺晒嗰度啊。咁就即系 even 佢有台湾嘅细路仔小学，佢哋自己搞嘅。咁所以你一有上台湾人去嗰啲地方咧， 就有呢啲 好啦，开始就嗰啲捻脚啊、揼骨啊。吓KTV 啊嗰啲就出嚟嘅吓，咁你而家如果你话我旧年就去过一个真系好过剂嘅地方，就系、是、茶山喺东莞，我谂你好多人听过， 茶山就真係唔係太已經係算係少有冇乜點開發嘅。咁你一去到就會見到嘩真係好鬼落後啊，點樣仲係早期嘅東莞嗰啲城，即係嗰啲係咪散呀，叫做應該鎮東莞嗰啲鎮咁樣囉。佢就比較落後啲囉。咁就其他嗰啲就一有啲外資廠一去呢，咁就開始嗰啲黃色事業就開始咩 㗎。係啦係啦。 係呀。 咁但呢即係我哋係咁要講少少啦。 好啊。 其實喺東莞嚟講邊個地方最好玩呢？ 我諗大部分香港人冇乜意義，應該係口街啦。 應該口街。 口街其實就冇乜廠嘅。口街就越嚟越少廠嘅。咁就口街已經變咗一個呢，就所有喺東莞做嘢嘅包括香港人台灣人呢，就會係一個好似樂園咁。即係我有多朋友就係佢可能喺張木頭做嘢，佢喺長安做嘢，佢喺唔同嘅鎮做嘢。但係呢一玩呢夜晚去、今晚口街邊度見到見咁樣，咁佢就玩完佢會返返去佢自己個鎮度嘅，即係會咁樣。 但 係所以口街應該係比較細。 但係安上會唔會危險呢？我想有時聽你聽你講我有少少擔心。 要醒爬㗎啦，即係你喺東莞玩就一定要即係乜嘢都有。我真即係搶嘢嗰啲我見唔少，我感受過好多囉、即係自己執生囉、即係我有多朋友係都試過俾人搶嘢，即係好誇張㗎、死咗嘅都有，即係咩都有、 好啦，咁大家即係要提醒就要分精神啦。係 呀、 哇 ,Dr. Roy, 你真係好 in 喎，哇你以前深圳去長安真係要三個鐘你又知喎，即係係咪 係呀。 早期最旺係太平，啱。 啱啦，太平啦。係 呀。哇你 ,Dr. Roy, 你搵個時間你同我傾傾。 仲有太平啦、常平啦，常平係咪東莞啦，常平都算係。係啦，惠州係咪呀？ 惠州唔係。 惠州就唔係啦。 惠州唔係。 係啦。常平太平。 惠州呢應該咁講呢，惠州就係另一個鱷魚潭。 啊， 一個相當之即 係 即係相當之亂龍嘅地方嚟嘅， 即係依家已經係個文化嚟嘅啦。即係譬如話你去得廠多，你就知嘅。即係譬如啲你話我有陣時去廠度驗貨，咁嗰啲廠長啊見到你嚟，咁話：哎呀呀，對唔住啊，乜山你批貨仲要等多半個鐘頭咧。咁佢就會好招呼咁樣，誒、過去隔對面街捻個腳先啦、啊、咁樣。即係呢個已經係個culture嚟嘅。即係如果你話佢間廠可能咧，佢起廠嘅時候可能佢就會考慮，喂，附近有冇捻腳㗎？最緊要有翻幾間捻腳喎。咁即係 唔係佢？我知點解啦，佢係特登咧，即係啲貨咧唔準期咧，佢就側邊有啲咁嘅即係附加服務咧，令到啲貨唔準期，啲人都可以收貨啊嘛。 係啊， 即係唔使俾客逼咁緊。 係啊， 係嘛，所以呢個係啱嘅，即係一個合乎經濟原則嘅。 不過其實東莞咧嗰、那個，如果你講嗰、那個呢一兩年咧，其實大家都知啦，就係、是、嗰個環境其實因為受長三角嗰邊個競爭，其實東莞係幾惡劣嘅環境。即係譬如話因為點解咧？東莞一路以嚟個工資唔係高啦，同埋你知即係喺呢度嘅香港都係以香港同台灣廠為主，嗰啲廠咧就通常就嗰、那個欺壓即係工人咧嗰、那個問題比較嚴重， 剝削最嚴重， 剝削嚴重啦。咁所以其實而家有機會多咗咧，就真係而家就好多做好多外省工人就情可去長三角嗰邊打工，因為同埋成個環境，因為你黐住上海嗰邊咧，嗰邊又新興咧。嗰邊嘅廠所有嘢都會係好過即係東莞呢邊，你唔可以想象，即係東莞有啲工廠嗰啲宿舍環境 差 到咧，即係非常差。 我知有啲係點啊，直情落埋即係鎖啊咁成啦，即係 係啊，同埋佢住嗰啲地方係好恐怖，即係譬如話仲可以熱天冇冷氣，又有個風扇仔俾你，跟住然之後咧就行去廁所行九里路咁遠，跟住仲要係冇燈嘅咁樣，即係乜嘢都齊嘅， 咪差唔多係坐監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好慘噶， 變咗係坐監， 好慘，同埋工資低啊！ 咁啊，即係喺東莞嚟講咧，其實有幾個族群啦。頭先你講台灣啦，據我所知，我仲而家越嚟越多係韓國。 韓國係咯，韓國都係 開始好多， 韓國都係啦，係啦， 仲有 SKC 嗰啲， 仲有遺留少少係日本廠。 日本就都有，不過我諗 唔多啦， 氣候咯。因為佢同埋啲廠係好大，一開就好大，譬如車廠啊，即係嗰啲就唔係話我哋一般我哋講緊嗰啲廠，就成行城市。 日本咧仲會有喺邊度有咧？其他地方就番禺啦， 係啦，番禺啦， 同埋珠海， 係啦。 不過其實我唔係影緊明佢哋喺嗰邊做咩。 唔係因為環境好啲啊嘛，珠海嘅環境係即係個環境係啱日本仔嘅，即係日本仔。如果你叫日本仔走去長安啊， 樟木頭嗰啲咧，佢睇到已經反胃嘅，佢真係唔會喺嗰啲地方開廠嘅。係啊， 但係韓國佬就好咩咧？ 韓國都有，但係亦都 唔係太多， 唔係太多啦。 所以最多係呢個 台灣同香港係最多嘅。 其實以你接觸咧，最賤嘅男人咪應該台灣男人。 几啦、 啊，几次、啊， 即系饮大量。其实日本仔都唔 都 舒适嘅，系啊。 所以 一饮大两杯就 系啦。我哋 嗰个真本性。 我哋如果将来咧，我哋发展得好咧，我哋应该派阿牛咧去台湾同埋呢个日本考察。 唔系，其实唔使我哋讲嘅。你如果成日去玩咧，就嗰啲女仔，无论乜场都好啦吓。即係嗰啲女仔見到香港人咧，我諗大家都會聽過就是，哎呀真係好啊，今晚撞到個香港人，即係哎呀上啱啱嗰個台灣佬真係頂佢唔順乜乜咁， 我哋香港而家係咩差咧？係衰在我哋經濟唔好， 錢少 啫，即係如果唔計呢個因素咧，基本上我哋仍然都係個品牌嚟嘅，係嘛咁啊！但係即係你如果譬如你知道啲台灣佬嗰啲癲法咧，你真係 係啊 嚇， 係啊！ 即係你知唔知一樣嘢咧？其實如果入邊咧，東莞最癲嗰啲卡拉 OK 咧，其實台灣佬搞先。 不相伯應該都係嘅， 係嘛？應該你啱，應該你啱啦。 係啊，係啊， 即係好多即係我哋即係以前聞所未聞啊，或者即係我哋啊覺得哇好驚奇嘅嘢咧，其實嗰啲嘢基本上咧、就是， 咁你其實鏈腳啊鏈腳嗰個文化都係台灣傳過去東莞嘅，即係都係因為台灣佬先到，跟住然之後嗰陣時就開始有好多鏈腳嗰啲地方。 係啦係啦， 係啊， 佢哋就係可以話開風氣之先河。 係啊， 咁跟住日本仔咧就即係入去即係加埋一把啦。咁我記得前幾年有一本即係香港賣過嘅啊，喺呢個香港都賣過嘅，叫做《極樂東莞》。系啊系啊系啊，嗰啲系抄咩？就抄日本仔啊，因为日本真系搞过呢饭啊嘛。 即系杂志嚟嘅 书 指南。O、okay、K， 即系日本真系最叻做呢啲嘢。 系啊系啊， 即系譬如边度 系啊？啱，我知。日本就好多啦，新宿嗰啲我都睇。 唔系，连香港嘅砵兰街都系做过嘅。即系做过呢啲咁嘅街卜嘅。咁所以即系你睇到即系佢哋嗰个即系个文化，佢哋带起先嘅。咁即系港人嘅参与程度边咧？就港人人多。即系唱去撑起嗰个消费。 系啦系啦， 跟住啲场友就起多，譬如你讲深圳同埋东莞场，而家其实好大部分都仲系香港人仲系撑住。 当然啦，因为最近系我哋噶嘛，即系已经成为一个习惯咯，即系好多人都。 但系我又觉得系实际上，你如果上东莞都系远嘅。 而家唔远啦，即系我谂你问好多人都唔觉得话好远嘅东莞 啊。 吓、啊，即系你就算系喺罗湖搭车，咁你讲真都系一个钟头到，你就已经去到你要去嘅地方啦。平均都系一个钟头。 其实而家主要就去常平啦、 啊， 主要常平。因为如果譬如就算啦，即使你头先讲长安嗰啲都系远嘅。 嗯。 因为点解远咧？就系、是、你要搭车上去常平，跟住你再搭车落。 唔系，我唔敢讲呢样嘢，我唔敢讲。因为我谂每个人个唔同啦。因为我嘅圈子就系因为我识嘅朋友，包括我在内，就我哋上东莞做。嘢、嗯、我成日上東莞做嘢，咁所以就我哋就會喺東莞度聚咯、嗯。你係有冇啲特登會走上去東莞玩咧？咁我諗 有 可能，唔係太多啦。但即 係我就喺度咧，係好多都係好多。因為點解咧？就佢嗰個 唔係你係特登玩咧，就你有好多選擇啊嘛。你可以去東莞、去深圳、去澳門，澳門都係一個選擇嚟嘅。我以前都成日去澳門㗎，即係呢個係即係你特登玩又唔同啦，唔同你做嘢咯。 咁頭先我補充下啦，即係譬如長安咁樣，其實實際上你過羅湖都可以搭巴士过去嘅，樟木头都系啦。 系啊， 你 我全部都系搭巴士， 唔系一定要搭火车。 我多数都系喺罗湖转巴士，即系地下嗰度嗰个巴士站嗰度转。 喺呢、這个罗湖嘅 罗湖商业城下边嗰层咯，系啦，嗰层你就揾到晒所有去东莞所有唔同地方嘅巴士嘅、一定揾得到。 阿 Doctor Away 有烟喎，真系佢近年好多广州揾食嘅夜场小姐都去咗杭州揾食。 杭州真系好犀利，杭州、南京。都是一个玩的好地方的现在。其实所有刚刚他提 Dr. Arroway 提广州，其实广州就越来越好像不是那么好玩的。即是失色好多，一比较是啊，即比较整个。 广州不好掂的原因呢、因为广州人是很实际。 就是、我冇深入研究過 廣州人固然， 廣州我少去啲。 佢逐樣都要計過，佢唔需要面子嘅，即係嗰樣嘢係實際就想要。同埋咧，即係廣州，我始終懷疑咧，上去廣州嘅香港人唔係太多。即係唔係話絕對數目唔多，係佢相比喺東莞啊、深圳嘅人係唔多。都係仲係少啲。 係因為有啲尷尬，佢又冇乜廠啊嘛。 同埋佢如果你讲广州嘅厂咧，搬晒外围啦， 系咯， 系嘛，即系一路移开佢啦， 系啊。 好啊，咁啊，即系时间都唔剩得太多，问阿志仔啦。即系其实你自己上去东莞咁耐咧，即系你都前后咁多年啦、嗯，你觉得个变化最大咩？ 东莞变化咪由农村变咗做而家即系以工业为主咯。啊，因为我其实我都系我爸爸是寮布人嚟嘅，咁、嗯、啊，即系我由细到大，我都有翻东莞啦，即系以前就翻去探亲戚啦，即系睇住成个东莞嘅变迁咯。咁、 嗯、 啊，我谂最大嘅变迁就系、是、啊，以前细路仔嘅时候，你仲可以见到有每家每户有人养鸡养猪咁样，咁但系而家就冇可能嘅，即系全部就系、是、同埋好多外省人嚟咗东莞住啦，吓咁、嗯啊、跟住就成个东莞搞到乌烟瘴气啦，吓、啊、空气好差啦，嗯、即系我谂呢啲就系呢啲就系、是。个分别咯， 但 系 我净系睇一样嘢咯， 嗯， 我睇东莞系好有钱， 哦，有钱， 劲有钱， 劲有钱，我都识好多呢啲咁嘅人， 系有钱， 冇办法啦，吓，同埋因为你知道，同埋我识好多就系捞偏门嘅，吓、嗯，即系捞偏门喺东莞亦都一个好 hot 嘅行业啦，即系各类嘅偏门，咁嗰啲人就真系有钱得好紧要， 有钱好犀利， 吓，即系嗰种有钱系唔系香港人， 唔系香港人， 即系佢可能都系烂塌塌一脚牛屎，乜都唔识，咁但系总之你唔好理佢买层一千几百万嘅楼，咁佢又唔使 改用， 唔使 钱 乜都唔使 嘅，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如果你讲话嗰阵时到前嗰十几年喺东莞做厂咧，其实系发咗好多人， 系啊， 发咗当地好多人。 咁而家就调翻转啦，即系譬如话你话自由行嗰啲咁样，咁我谂咧大部分就系东莞嘅人啦，即系佢哋落嚟就唔系玩噶嘛，佢落嚟系真系个礼拜有个习性落嚟买嘢噶嘛。譬如阿妈就买奶粉、买即食面，咁跟住老公就落嚟去马场咁样，即系佢又就而家咪。都有啲受惠嘅，即係佢哋又會翻翻嚟香港呢度消費咯、嗯。即係呢個係我諗即係我諗我哋細路仔嘅時候真係諗都諗唔到嘅。 風水輪流轉， 係啊， 即係我哋年紀大少少咧，我哋睇到真係有少少 culture shock。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細路仔嘅時候，我諗我真係冇諗過東莞會變成咁嘅。吓、嗯啊，即系我哋以前仲要着，仲要带好多衫，带好多食物去救济佢哋，即系70年代嗰阵时。 而家要自由行， 而家就佢哋去救济我哋，系啊，即系好夸张。 所以做人咧就即系唔好， 诶、啊，咩嘢都要留一线啦、啊，系啦、啊，好相见啊。 最后一个问题问你啦，即系你自己喺大陆工作咁耐啦，其实如果你对一啲即系想上去做嘢或者即系将会上去做嘢嘅人咧，嘅香港人，你会俾啲咩意见你咧？俾咩话出嚟？ 放开啲咯，即系我谂，香港人好多个问题咧、就是，即系佢出去做嘢就觉得真系好大件事咯。咁其实就唔系好大件事嘅，同埋自己要识控制啦，控制自己啦。嗯、即系譬如话，我见过好多血气方刚嘅年青人，即系一上到大陆做嘢，因为大陆真系好多引诱，咁、啊、即系玩啊。咁要你 唔系呢啲， 你要 唔系年青人睇到都 啊？我自问我呢、這个呢、這个就系我自己要成日要警惕住嘅。即系我谂你长期上去做嘢就唔同你话一两个 short trip business trip 咁样，咁你长期喺嗰度做嘢咧就即系节制啲咯，同埋即系两样嘢咧，因为你个因为要考虑到你个荷包啦，啊亦第二样嘢就考虑到个安全咯，即系唔好乱咁玩咯，因为你知喺大陆真系唔系讲笑嘅吓、啊，即系一次就好大件事嘅吓、啊，即系你全家啲人都会知道，咁所以我谂即系要小心咯，就同埋就系。要即系我谂香港人系要开始真系要适应一下，唔系喺真系净系唔喺香港做嘢咯。即系我谂又 系 新嘅。 呢个我哋自己 即系真系要跑啊！即系我谂系有啲似美国嘅，即系譬如话加利福尼亚州嗰个人咁，佢可能就去咗德萨斯州度做嘢，即系唔系一个唔系一件好大件事嘅嘢。我谂呢个系一个大趋势。 我自己系极同意啊，杰斯喺呢度讲嘅。即系我点解我哋都即系不厌其烦再讲咧？其实香港只不过好细、好细、好细、 好细、 好细、好细嘅地方。 你出过去跑过， 你唔好以为呢个系一个宇宙嘅中央。 系啊， 呢个甚至唔系世界中央，亦都唔系中国嘅中央。 系啊， 只不过我哋咁好彩，我哋即系喺早我哋个生活嘅年纪，我哋见证咗香港。 因为早年嗰阵时 最繁荣嘅 中国就未开放，你就以为即系 以为自己 好早掂。其实你而家开放咗，就系亦都冇得翻转头。即系如果你即系如果有人，如果大家系会上过去上海做嘢。你就會知道，即係香港真係不是一回事。即係我係好 believe 啊，上海係好快即係爬過香港。即係我諗，除咗係 除咗金融即係股票嗰樣嘢嗰飯之外呢，我諗即係其他嘅嘢上海係唔困難㗎，即係如果要爬過香港。 其實呢香港嘅優點或者香港嘅優勢呢，你係要離開咗香港你先深深感受到。 嗯。 呢個係我以前即係我未上大陸做嘢前我自己感受。即係唔係咁強烈嘅，我理性上我知道，但係當我一離開香港，我喺上面即係做嗰輪嘢之後咧，你真係翻嚟知道，即係有啲地方我哋邊地方係 知道邊啲嘢係寶貴， 邊寶貴， 係啊， 邊啲嘢我哋要捍衞， 係啦，係啊，呢個好重要嘅，呢個我同你一樣， 係啊，係啊，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即係有 overrun 好犀利啦，但係我同阿傑斯仔講咧，真係唔厭，我就好希望咧傑斯仔有時間再翻嚟咧，就講講長三角、珠三角以外嘅地方。 好啊，嚇、啊，有大志喎，揾埋啊， 有 啦， 有邊個場係即係值得去踩踩嘅？好，下個禮拜再見。 好啦，OK， 拜拜。